第十集，寻找恶魔之魂。马法里奥发现，这座巨型洞穴就像是一场噩梦，灰绿色的有毒浓雾从灼热大坑中飘散出来，这些大坑里涌动着浓稠的岩浆，不断发出噗噗的声音，冒出气泡，偶尔开始剧烈沸腾，将大股蒸汽喷射在已经变成焦黑色的岩石上。火山活动让这座巨洞中充满了一种刺目的血色光芒，同时又制造出不断舞动的可怕阴影。对于一头屠戮生灵的疯狂猛兽来说，这里的确是一个合适的栖身之地。马法里奥突然意识到，除了气泡崩裂和热气奔涌的声音以外，这里还有另外一种持续不断的金属敲击声。马法里奥越是集中精神，就越能够察觉到那声音并非来自一把锤子，而是许多把，而且这里还有说话的声音，纷乱而喧嚣。马法里奥的梦境形态飞过了几码厚的坚硬岩石，这些声音在洞穴里回荡，似乎有一座规模巨大的铸铁厂正在全力运营。等到完全穿过石壁，呈现在他面前的情景让刚才那些熔岩大坑仿佛也变成了安静的池塘。他看到了许多地精，这些身材矮小的生物正在四处奔忙，其中一些在大缸和高大的火炉旁工作，将喷发热气的液态金属灌进硕大的方形模具里，另一些用满是磨损痕迹的铁锤卖力地敲打巨人才能装备的甲片，还有百十个地精在锻打巨大的栓钉。他们一边工作，一边还在不停地彼此交谈，每一个地精说话的速度都很快。有几个地精穿着肮脏的罩衫，在那些劳工中间来回巡行，指挥其他地精工作，不时会挥出巴掌，拍一下那些偷懒地精的后脑勺。马法里奥知道，这些地精肯定没干什么好事。他飘在半空，向那些地精们靠近。但在观察一阵之后，他仍然搞不清这些地精有什么计划。突然间，他听见了雷鸣般的咆哮声，吓得他片刻间陷入了一片慌乱。他很清楚这个声音，奈萨里奥在这里。很快他就看到奈萨里奥从另一条高大的隧道里走了出来。马法里奥立刻躲到一座熔炉后面，奈萨里奥现在应该看不见他，但过去的经验证明，奈萨里奥有时还是能感应到他的。虽然塞纳留斯开辟的路径让他能够像计划的那样绕过奈萨里奥的防御法术，但是为了准确找到那件邪恶宝物，马法里奥不得不尽可能地靠近凡间位面。只是犹豫了一眨眼的功夫，地精们又全都开始了工作。不过现在没有一个地精再敢说一句话。奈萨里奥的目光扫过工厂，寻找他要见的那个麦克罗。现在他似乎变得比以前更巨大了，他的身躯各处都在变形肿胀，眼神也比以往更加的恐怖和疯狂。更可怕的是，他鳞甲皮肉撕裂的伤口正在变大，火焰和熔岩伴随着一次次脉动从那些伤口里流出来。看上去奈萨里奥的身躯仿佛最终会四分五裂，但一看到他紧紧握在粗大爪子里的恶魔之魂，马法里奥便无暇再去思考黑龙身体的那些可怕的变化了。 麦克罗，来见我！ 陛下，有什么事儿？ 我的身体在尖叫，它已经无法承载我的荣耀了。你什么时候能做好准备？ 我必须重新计算，重新校准，重新考虑您所需要的每一项条件，陛下。这需要极为谨慎的处置，否则我们可能只会让您承受更严重的灾难。 我想要你做好准备，马上！ 一定，一定。请先让我查看一下最新的板甲。 但是陛下，我警告过您，认真警告过您，现在这种状况下握住这只碟子，只会让您受到的影响更严重。您真的需要先把它放下来，直到我们为您做好准备。 绝不，我绝不会让他离开我。 陛下，如果您不放手，他的法力会将您吞噬，到了那个时候，任何人都能够从您的骨灰里把它拿走。 好吧，但甲片一定要快些准备好，否则我就要多上一份小点心了。 敬请放心，陛下。请记住，它必须被留在番茧位面。最初您对它的使用激发了远超我们预期的法术，新的对应法术需要再多几天才能和实体外壳进行融合。 我明白，小虫子，我明白。 玛法里奥不由得绷紧了身子，奈萨里奥会将恶魔之魂藏在某个地方，这正是个好机会。玛法里奥没有再理会那些地精，小心地在奈萨里奥身后飘飞。奈萨里奥的大肚子填满了这条隧道，这让他无法看到前方的状况，只能保持耐心地跟随。但随着奈萨里奥走过一条条迷宫般的隧道，他的耐心也在被不断地消耗。他们越向前走，玛法里奥就越感到那种古老邪恶越强烈。奈萨里奥显然是要去一个除他以外没有任何人知道的地方。他一路上只遇到过一头黑龙，除此之外看不到任何活着的生物。在这件事情上，奈萨里奥绝对不会有任何疏忽。他对恶魔之魂的痴迷让他连自己的亲族都不再信任。考虑到恶魔之魂能够为使用者提供的可怕力量，他的这种表现也不会让人感到惊讶。玛法里奥慢慢向奈萨里奥靠近，最终悬浮在巨龙不断摆动的尾巴上。他真的很想催促这头黑色巨龙再快一些。突然，奈萨里奥停下脚步，转头向身后望去。玛法里奥下意识地飞进了旁边的洞壁里，让自己的全身没入岩石之中。等待了数秒之后，才浮身到洞壁低处，探出头来窥望。奈萨里奥已经继续向前行进，一边还咒骂着自己反应过度。玛法里奥急忙追赶上去，他刚刚追上奈萨里奥，这头黑龙突然转身进入了一条狭窄的隧洞。奈萨里奥的身体刚刚能在这条隧洞中通行，巨大的身躯不停地摩擦着两侧的洞壁。奈萨里奥觉得就是这里，将圆碟放在这里是安全的。恐怖的感觉在玛法里奥的心中越来越强，但他努力压制住逃走的冲动。他几乎已经知道奈萨里奥将恶魔之魂藏在了哪里，以及是怎样隐藏的。奈萨里奥极为小心地伸出爪子，抓住了一个细小的岩石突出。随着他的这个动作，那块岩石开始发光，被龙爪移开，露出后面的一个巨大的孔洞。奈萨里奥凝视着恶魔之魂，然后极不情愿地将这件宝物轻轻地放进孔洞里，又把那块伪装的石头放回原位。这块伪装的石头和周围的岩石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那块石头再次发出光芒，随后这个地方又变成了一片再普通不过的岩壁。就算玛法里奥直接飘到这片岩石面前，也绝不可能猜到其中的玄机。现在玛法里奥无论如何也感觉不到那只碟子了。奈萨里奥又停顿片刻，眼睛直直盯着收藏恶魔之魂的地方。一只巨大的龙爪再次抬起，锋利的爪刃距离那块伪装岩石只有几寸远。奈萨里奥再次气恼地嘶吼一声，突然他放下自己的爪子往洞窟外面走去。玛法里奥再一次沉入岩石里，一直等到他确信奈萨里奥离开。现在一秒钟就像一个小时。终于相信奈萨里奥已经走远的玛法里奥从岩壁里探出头来，看到洞窟果然空了，才飘飞出来停在恶魔之魂前方不远处。 就算是几乎贴在那块伪装的石头上，玛法里奥也什么都感觉不到。他很想离开这个受到诅咒的地方，但还是决定要好好看看那只碟子，确认自己掌握一切关于这件邪恶宝物的必要情报以及它的具体位置。然后他向前探过身，梦境形态穿过了奈萨里奥经过伪装的宝库。突然一阵狂野的咆哮充满了整座洞窟，玛法里奥忘记了恶魔之魂，让自己深深地陷入洞壁里，一直钻进几码深的岩石中才敢停下。他感到一股强猛怪异的力量充斥在洞窟中，寻找着一切不应该属于这里的东西，但却没有碰到玛法里奥。奈萨里奥显然察觉到这里发生了问题，但从他含混而不加区别的搜寻来看，他并不知道问题是什么。玛法里奥一动不动地站着，不确定应该离开还是留在原地。探索魔法的扫描距离玛法里奥更近了，但又一次从他的身边划过。玛法里奥刚要放松下来，却突然感到那头龙直接扑向了他。玛法里奥立刻向岩石更深处退去。过了一会儿，奈萨里奥的搜索也停止了，玛法里奥再一次化险为夷。但他不敢再冒险了，他已经发现了恶魔之魂的所在地。至于奈萨里奥，也许仍然心存怀疑，不过很有可能没有意识到真的有人就藏在附近。玛法里奥退出洞窟，又退出这座大山。一离开山脉，他又沿路返回了翡翠梦境中那个未完成的世界。可是玛法里奥再一次感到了奈萨里奥压倒一切的存在，看来奈萨里奥知道翡翠梦境的多层结构。玛法里奥拼尽全力集中精神，将自己的全部意念聚焦在凡间躯壳上，想象自己回到了那里。这时他感到奈萨里奥正朝他的方向延伸过来。就在他感觉要被抓住的时候，他醒了。 玛法里奥，玛法里奥，他在发抖，他全身都被汗水浸透了。玛法里奥，醒醒！ 我没事，他差点注意到我，但我躲开了。 你已经去找他了？你不应该这么做。 我们现在有机会了。 但现在奈萨里奥也得到了警告。 也许得到了警告，也许没有，他更有可能会怀疑其他人。你有没有找到恶魔之魂？ 是的，我知道他在哪儿。我只是担心我们可能没办法将他从奈萨里奥手里夺过来。 但我们必须要这样做，无论要付出怎样的代价。